主人文明有礼貌，宠物不会肆意胡闹。小公益，大文明。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嘉驰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